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，养生之道。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。 传承民族文化，荟萃养生精髓，探寻健康真谛，共享快乐人生。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。 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是话养生讲健康。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，一位是张正主任。张主任您好。 朱姐好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。 好，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。贺主任您好。 张老师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。 那么这两天呢，我们也跟大家呢来做了一些交流哈，比如说无论是心脏方面的疾病还是脑方面的疾病，实际上都跟动脉硬化有很多的关联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动脉硬化是脑卒中的前提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 对，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发生了脑卒中，无论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哈，可能无论是听众朋友患者自己或者是家人，都认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非常突然哈，就会说，哎呀，我可能是有一个诱因吧，这个诱因是劳累吧、喝酒吧等等哈。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前提，这个前提就是长期的动脉硬化，长期的脑动脉硬化。 对，其实呢，看似你看啊，脑卒中这个卒就是突然发生的， 对， 看似是突然发生的，实际上在之前它已经有一些病的因素在你体内产生，只是你自己没有在意，忽略掉了。 对，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时期，逐步逐步形成的，越来越严重的脑动脉硬化。因为这个，脑动脉硬化的时候哈，这个。大脑的这个血管的管壁，它是有这个纤维组织增生和沉积的这么一个过程的。那随着这个纤维组织增生出来，在脑血管壁沉积下来，那么脑血管的弹性会逐渐逐渐的减退，到最后脑血管壁就完全没有弹性了，完全变硬变脆了，而且血管的管腔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，然后最后脑血管里面血流的那个速度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，最后脑血管里面血流的速度就是一个凝滞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这个时候中老年朋友的那个大脑啊，就是供血供氧会越来越不充足，最后呢就会造成这个脑细胞它是一个营养不良的，是一个代谢障碍的，是一个缺血缺氧坏死状态下的脑细胞。所以老年人的这个脑动脉硬化、脑软化，对吧，甚至是有一些这个老年痴呆的形成，都跟这个脑血管的逐步逐步的管腔狭窄，逐步逐步的脑血管基本被堵死了是有关系的。其实这个脑出血也是啊，因为它血管逐步的硬化，到最后完全失去了弹性以后，很脆很硬的，非常容易破裂。所以有的时候您说啊，这个人突然早晨起来晨练去了，逆风行走，然后半边的这个身子啊突然一下软了，咕咚一下倒地下了，然后半身不遂了，口吐白沫了，对吧，昏迷了，然后送到医院里脑梗了，就是缺血性脑卒中了。还有的人直接晕倒了，然后叫不醒了，送到医院里面脑出血了。其实这个都是由于动脉硬化，脑动脉硬化引起的。 那也就是说，人呢发生了动脉硬化以后哈，他后面很多的疾病呢就会产生哈。那如果是比如说得了脑卒中，他一定是有动脉硬化， 一定是， 这是一定的。 对，这个脑卒中动脉硬化是前提。如果您的脑动脉没有硬化，没有管腔狭窄，没有这个管壁的变硬变脆，您说没有这些 问题作为一个基础，您说一个寒冷的诱因，或者是突然一下血压的升高，这个时候发生脑梗甚至是脑出血，那个几率是非常小的。 对，是的 啊，它一定是在这个脑动脉硬化的基础之上才能发生脑卒中。 嗯，所以我们经常说症状在全身，病变实际上是在血管的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动脉，就是保护我们的健康了。 是，你从这个发病形态上来说啊，大家说，诶，突然一下就给发病了。 嗯， 事实上这个潜伏期有多少年？潜伏期有些人是40年，有些人是20年，当然你短一点，我们说30岁突然有些人脑出血，诶，发生这个脑梗了。因为他我们人体啊，你看我引申一下，我说所有的疾病它就是一个从慢性损伤开始的。 嗯， 损伤以后呢，当然你说急的损伤我们是马上就会能感觉到，尤其像这种代谢性疾病，这种损伤可是在不知不觉中它的损伤的。我说急的，你比如说刀伤、枪伤，或者说这个火烧，或者说我们这个出现了这个意外的这个摔伤，这个是物理性直接这个刺激。那大家想一下，你在像刚才说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，这个慢慢管腔变狭窄，那你管腔狭窄影响谁了？影响里边这个血流了。 嗯， 那你血流，比如说我们这个颈动脉把椎动脉把是给我们大脑这个供给营养、供给氧呢，还有营养物质呢。那你这个变慢了，不正常了嘛？慢最少是不正常了。还有一个这个量呢，它少了，那想谁受累了？我的脑细胞要接氧气的，我的脑细胞要接糖的，要接蛋白质，要接脂内，要接维生素，也要接矿物质的。可是你给我运输的少了，那怎么办？我只能在这受着。我受着受着，我慢慢这个细胞萎缩变形，实在受不了，我神经元就死掉了。神经元一死掉，大家都知道神经元是伴随一生的，就是你生下来一个神经细胞，一直到你死，这个神经元就伴随着你。可是你在缺氧的情况下，缺糖的情况下，这神经元就死了，这是不能再生的。拿干细胞最少到目前我知道的技术，它也不能够再生。这样的话你看，有些这个脑血管意外以后它是不能够逆转的，一下子就偏瘫了。那影响到你语言中枢，你语言出障碍，影响到你的眼睛或者你的面神经，哎，你这个眼睛出问题，吞咽，大小便失禁，四肢麻木，半身不遂等等，这个问题出现就是因为它的再生能力差了。那我们心肌的细胞、神经的细胞，这个是不能够再生的。所以就说你看，保护我们的心脏，保护我们这个大脑，其实保护好什么？你保护好它的这个氧。再一个，大脑它有一个生理，它没有储备能量的地方，说一旦它这个缺氧4分钟，他就那个什么，脑神经细胞就死掉了。所以你看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脑神经细胞它不能做无氧酵解。什么意思？比如说我们身体这个糖、蛋白质、脂肪，我们到我们人体它都得有氧的这个参与，这个氧化反应它才能被我们人体利用。如果一旦缺氧，细胞就不能发挥作用了。 嗯， 脑神经细胞更是这样。那你所谓的无氧酵解，就是在没有氧的情况下，脑神经是不能够利用糖的，所以我们说4分钟，脑细胞就会死掉。 嗯， 所以这个，真正这个，你说对于这个脑血管疾病来说，你是防了大于治的。你想4分钟从你家到医院，那4分钟有用吗？所以这一点来说，把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只要控制好。第一，你最少追求叫他不要，你知道你那已经堵了，不要让他向前长了。第二，你通过有效的手段，比如说纤维组织增生问题，我怎么来解决？里边的胆固醇问题，我怎么解决？叫他夺回来一部分。所以我们医学专家说了有一句话，动脉的寿命决定了人体的寿命。我们想长寿，我们想不要因病致残，保护好你的脑血管，保护好你的心脏这个血管，因为这两个太急了，其他部位你说你真抖一下，它还不会直接危及我们的生命， 那这两个部位你再一读，心肌梗死来了，脑出血来了，或者说这个梗塞你不及时这个消融，那个血栓，哎，我们这个残废来了，就瘫痪在床上了。 嗯，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，它得病的是比较急的啊，而且是非常危险的。那通过你们的解释，我感觉到就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啊，它的前提都是动脉硬化。 动脉硬化。 啊、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把自己的动脉呢保护好。那其实说到这儿，很多朋友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动脉硬化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啊？我们知道它怎么产生的，我才能够好好的保护我的动脉。所以从这点上呢，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。 嗯，这个动脉硬化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哈，哎，那么最致命的一个就是冠脉的这个动脉硬化嘛，它会引起急性的心梗，这个听众朋友都知道。哎，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啊，位居下一位的就是这个大脑颅内的血管的这个硬化，这个堵塞。那么最最致命的就是刚才张主任讲的，就是我们大脑的这个大动脉，也就是我们的颈动脉，颈动脉有斑块，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人用手掐着我们的脖子了，那掐着脖子了，这个大脑的这个供血供氧完全中断了，那这个时候人脑细胞死亡，然后最后就脑死亡，这个人生命就结束了。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它是一个缓慢的形成的过程的，刚开始呢是你只代谢异常，对吧，甚至是你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吸烟吧，其实我们这个颈动脉斑块哈发生大的脑梗，最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吸烟。吸烟的这个危险因素对我们颈动脉斑块产生的这个危险性，对让我们发生脑梗的这个危险性，它会大于糖尿病，大于高血脂症。所以吸烟对人危害非常非常之大。那么我们以吸烟为例哈，您长期吸烟的这个过程当中血管管壁的这个内膜就要受到伤害。受管壁内膜受到伤害以后，管壁内膜不光滑了，这个时候脂类的物质就会挂到这个管壁上，挂到管壁上以后就会发生一系列的产生斑块的这样的变化。 嗯，看来什么糖尿病啊、高血脂啊，甚至生活习惯上的吸烟呐、啊，对于这个动脉呢，它的影响都是很大的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。实现全面小康社会，离不开全民的健康。病有所医，只是我们追求健康的基本条件。实现健康中国梦想，就应该从减少患病的人数抓起。预防疾病的发生，是医学研究的终极追求。爱于心，健于行，普及健康知识，提高全民健康素养，获得全民的身心健康，是我们的责任。让每天的养生之道节目能为您的身心健康提供帮助，是我们的追求。实现健康中国梦想，让我们一起加油。我们说这个疾病的产生，它是一个损伤和修复的过程。你没有损伤就没有疾病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没有细菌的话，细菌进去干嘛什么去了，它就破坏我们里面的细胞去了。当然这是微观这个世界，我们人体这个细胞它都有一定的耐受性，比如说我们对温度、对这个压力、对一些化学物质，它有一个，你就理解有一个限度，在那个限度以内我受得了，你超过了这个限度我就受伤害了。你说的这个动脉硬化其实就是血管发生病变了。病变怎么办？它刚才贺主任说这个吸烟它这里边的一氧化碳啊、它进去直接和我们的细胞去夺氧去了。这个氧一夺，那谁氧就用上了。那比如说对我们血管来说，血管内皮细胞氧就少了。这氧少一点我还受得了。你要少的那个量不够了，我这个细胞就开始萎缩、变形、变性，最后直到的凋亡，或者说直接发生这个坏死。那你一坏死，通俗讲你那烂了，烂了你就得修吧。 理想的修复状态啊，我们人体是有修复能力的。你看年轻人，哎，哪里长破了个口，人家一两天就长好了。可我们老年人就长得慢，从这你看他就修复能力有差异。修复是通常化是一般是一种是细胞再生，比如说我血管里边啊一个内皮细胞损伤了，如果这会儿周围的细胞再来分裂分化，再分裂出一个内皮细胞，把我这坏掉的给我一补充上，这是最理想的这个修复，我们不会留下任何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恢复了。还有一种是修复是什么呢？纤维样的这个修复。纤维样修复是什么意思？我这烂了十个细胞，结果周围的细胞只能给我补充五个细胞，那这是不是缺五个细胞？ 对， 缺五个细胞，人他是一个整体，又不可能不管。不管的时候，身体还是会想办法的，他就会找一种不是我这个血管内皮细胞来修它。如果说是其他类型的细胞，我们把这个叫细胞化生。还有一种修复是什么？哦，我这个也没办法化生了，我得用一种物质把你烂掉这块给你补起来。通常情况怎么补呢？就这会儿其他细胞会给一个纤维细胞发出这个信号，哎，这里缺物质了，赶快把它修一下。这会儿就给那个成纤维细胞叫它分泌大量的胶原纤维、胶原蛋白，拿这个纤维组织啊修复烂的这个地方。那你想，我们正常这个血管内皮它应该是内皮细胞，结果你不是内皮细胞了，你这会儿是纤维组织。纤维组织什么？它是胶原纤维、胶原蛋白、其他这个物质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原来光滑的血管毛糙了，毛糙 光滑了， 对，你在这个基础上，你的胆固醇才在那凑热闹去了，一凑热闹，这好，其他免疫细胞不同意了，那我们说的单核这个吞噬细胞，我就把你这个给你赶走，要把你的胆固醇赶走，我怎么赶走？我得去吞它，我一吃，但是我同归于尽了，我变成泡沫细胞，我又在这凋亡了，又在这堆，这样，我们说这个斑块纤维组织、胆固醇在那形成了纤维脂质斑块。这我说的是这个血管啊，其实你全身哪里都有损伤，那个修复过程跟这是一样的，这才有了我们说你抗老化的过程、抗修复的过程，你就得抗纤维化。这个是永远没有错的。 所以说这个血管呢，发生了动脉硬化呢，它是纤维化和这个斑块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结果，还有胆固醇， 对 啊，融合在一起造成的。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要抗纤维化，我们要降血脂、降胆固醇。 对，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斑块形成的一个过程也是纤维化的一个过程，只不过这个纤维化的过程有了大量的这个脂类物质参与进去了，包括这个坏胆固醇。那么我们可能其他的地方这个纤维化不参与过多的脂类物质，但是这个纤维化就是斑块形成的这个过程的纤维化，它是在血管壁里面的，因为血液里面它流动着很多这个脂类物质嘛，所以它的这个纤维化是有这个脂类物质也参与进去了。哎，所以这个血管壁这个动脉硬化啊，它实际是一个有脂类物质的参与的血管壁的一个纤维化的一个过程。 所以说我们怎么来抗纤维化啊，怎么来降脂啊，降这个坏的胆固醇等等的，这是我们保持血管健康的很重要的一个秘诀了啊。那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也曾经跟大家经常探讨和这个介绍过，就是抗纤维化，还有就是通过茶叶当中的提取物啊，来这个溶斑块啊、降血脂啊等等的这种方式、这种手段啊，现在很多人都用了以后呢，效果还是蛮不错的，是吧？ 是，它这个抗纤维化，你看这里边是两个，其实是两个概念，一个是抗，对抗，一个是针对的目标是谁。针对的是这个纤维化，这个抗啊，大家不要简单的理解，就是把那个纤维组织通过基质金属蛋白酶、纤溶酶分泌多以后，把它这个降解、吸收。它是第一，它是这个抗炎，炎症反应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损伤、修复和 和这个抗损伤这个过程，就是你那烂了，我们身体一种自然，我们不是有修复能力吗？其实就是一个抗炎的过程。那么在这个炎症发生的时候，它有这个促进炎症这个恢复好，往好的方面走，就是让它赶快修好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其他细胞又捣乱，分泌出这种因子呢，又破坏周围的细胞。所以你看有些人急性炎症最后就转化成慢性炎症。所以这个人体这个老化的过程就是纤维化过程，我们说的是血管，这样才有了我们说呼吸系统疾病、血管或者肝纤维化等等，肾小球硬化都得去抗纤维化。下来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抗炎啊、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一个过度的氧化，那个垃圾多了以后我们这个排不出去，这就氧化应激反应，我们这个抗纤维化过程还包括这个动作。再有一个就是把多余这个组织降解吸收，那你的斑块它是有纤维组织胆固醇嘛，你把纤维组织这个降解吸收了，再加上一个调节血脂的，包括去除其他危险因素，血压、血糖、血液粘稠度，那个茶叶里边的茶红素、茶褐素啊，它是一个复合这个作用。这样的话你看有些人才有了这个一查斑块没了。但是记住，我们在这儿轻松的说了几分钟，这个你要把这个去掉可不是这个几个月的功夫，就得一年两年三年。大家知道我们老的过程是往堵的方向发展，我们必须得有一种力量去跟它对起来。这样才不会说一会儿脑梗啦，这个脑出血啦，一会儿心梗啦，装支架啦。你大家老给我们说的是，哎呦，你看我胸闷，我气喘，我心悸，哎呦，我这浑身乏力，我失眠，我这个麻木。你这个没有那个发出这个病变的这个根儿，哪来这么多症状呢？症状只是一个像大树那个树叶末梢，你不把根儿养好，你不把树干养好。那你光在这个树叶子上，你说我吃的药解决的问题不解决问题，根上的问题是什么？抗纤维化，然后就是用一个绿色的这个茶叶里面提取物，长期这么坚持，这种组合的这个对应，我们就会取得效果。 好的，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抗纤维化和这个茶叶当中的提取物哈，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内容要了解，都可以呢来早晨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。另外呢，其实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要注意平时呢生活当中的养生和保健。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，我们也是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的，结合节目讲座的内容，将春季时令的养生食谱啊，还有春季养生视力和中老年人运动的方法呀，情绪调节的方式啊，以及中老年慢性病春季防治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汇集成册啊，成了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。那么如果大家呢想啊免费索取这本养生集的话呢，因为我们确实是数量有限啊，只能是先到先得，大家呢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。在这本书当中呢，不仅有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，同时呢像刚才张正主任也好，贺云主任也好提到的这个抗纤维化呀，还有茶叶当中的提取物啊等等，在这本养生集当中的都有特别详细的描写。 是，还有一些食疗小方。 对， 还有一些这个如何这个调节我们的停滞。 嗯， 还有一些保健操我们怎么做。其实我们应该建立一到这个防范慢性疾病这个筑坝，这个可不是一个方法它能解决的。 对，要想预防那些心脑血管疾病，或者说想改善心脑血管疾病的，这是一个大的工程啊。病来如山倒，病走如抽丝啊。这是需要耐心的。啊、 对，是一个系统工程。 是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如果大家打电话的话呢，别忘了啊，八点半之后来拨打，我们的电话是8886-4417。8886-441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。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。大家都知道，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，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。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，调节血糖正常，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，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，降低死亡率，